周末午夜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 让经典重现。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六回，李安求监制，梁继章编导，倪康原著，伍永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李学斌、简伟安、莫家驹、陈炳球、蔡雅阁、杨丽仙等联合播出《透明光》第六回，现在开始。 韦斯利先生， 哦， 你就是我的机师麦克沙展，是吗？ 没错，我是奉上头的命令协助你工作。韦斯利先生，请问今次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什么特别调查组的杰克宗教没告诉你知吗？ 韦先生，我们特别调查组一向的行动都是绝对机密，很多时候我们执行着任务的时候都未必知道我们整件事是有什么目的。 真是不愧是特别调查组啊。不过马克沙展，今天你的任务很简单，只是负责驾驶这架直升机，和负责和我在空中摄影。 韦先生，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我们特别调查组帮你手啊。我相信韦先生的驾驶技术好过我很多，你说是不是？ 你不知道了，因为如果我一个人揸飞机降落在荒岛上，很容易会打草惊蛇。 韦先生，架直升机我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好啊。这架机几轻巧啊。 这架机虽然是小一点，不过你不要看小它，里面有先进的雷达设备，而且可以连续飞24小时都不用加油。 有没有望远镜？ 有，在这个位置旁边。韦先生，可以起飞没？ 好，起飞。 又没有什么云，能见度相当高，我相信我们一定很快就能够完成任务。 望是这么望。 韦先生，我们向哪个方向飞啊？ 去每一个离岛上空盘旋，直至有所发现为止啊。 哦，特别调查到 A4 侦察直升机向机场通话。 机场控制塔收到了， A4 请讲。 我们现时向东飞进行逐岛搜查，飞行高度是1000米， over。 保持你的高度啦， A4 祝你好运。 韦斯利先生，我哋由东飞向西，又由西飞翻向东，行咗几个圈噶咯噃，点解一啲发现都冇嘅？ 俾啲耐性至得嘅， 不如我哋飞低啲，咁样你可以睇得清楚啲。 唔好，你保持住呢个高度就得噶啦，我唔想俾人发现我哋。 韦先生，我睇你都好攰噶啦，不如我哋翻翻机场，听日再嚟揾我啊。或者睇过我嘅空中摄影图片之后，会有咩发现呢？ 飞多阵添啦。 韦先生，前面有个岛噃， 系噃，飞埋啲睇下。都系唔好啦，保持而家呢个距离喺度兜圈啦。 哦， 趁住个天未黑齐，睇埋呢个岛啦，睇下有冇发现啦。 好， 等我攞个望远镜先吓， 有冇咩发现啊？ 冇咩特别啫，马克啊，飞过去另外一边睇下 得。其实呢个岛咁细，几乎可以一眼睇晒啦。你话系咪啊，韦先生？ 我睇到啲嘢啊！ 哦，乜嘢？ 系一只游艇啊！ 游艇啫嘛，喺海上边大把游艇啦。 呢只有啲特别咧， 有咩特别啊？ 你自己睇下，嗱，望远镜， 等我睇下先。 见唔见到游艇上边写住啲咩字啊？ 见到，系船嘅船名嚟啫，冇咩特别啊。 你睇清楚啲。 EQUATION equation 好普通一个名啫。 equation 嘅中文解释系方程式，一般人系唔会用呢啲咁特别嘅数学名词做船名嘅。真系不出我所料，佢果然坐船嚟咗呢个荒岛度匿埋。 韦先生，我而家应该点做啊？ 嗱，将架直升机飞翻去岛嘅另外一边，然后准备橡皮艇，我要上呢个荒岛睇下。 韦斯利，祝你成功。 好。 一到秋天，个天黑得特别快。喺飞机上面睇落嚟，好似冇几远咁，但系落到嚟个海度，爬咗成个钟头橡皮艇先至爬到埋嚟。好彩都仲隐隐约约睇到呢个岛嘅轮廓，如果爬错咗方向出咗去公海，咁就麻烦。好啦，到岸啦。几乎唔记得添，好，等我收埋只橡皮艇先。如果水涨冲咗只橡皮艇出去，咁啊弊啦。好啦，得啦，摆喺呢两嚿石罅之间，咁啊万无一失啦。上到嚟呢个岛，原来先至发觉呢个岛咁大，想喺呢度揾两个人真系唔容易。而且而家周围黑麻麻添，冇办法啦，周围睇下有冇咩发现先。荒岛周围都是野草，好彩我以前当兵嗰阵都行惯野路嘅啫，好似有啲味咁。系啦，系宵夜食嗰啲味嚟噶。喺呢个冇人迹嘅荒岛度，我谂冇人会嚟呢度旅行 barbecue 嘅。冇办法啦，唯有靠自己个鼻啊！香嘅，梗系喺呢度附近。嗰 边有个帐幕啊，唔知黄燕同埋燕芬会唔会就喺里边？好，咁我静静过去睇下先。燕芬，你喺度谂紧乜嘢？ 阿燕，你问我谂紧乜嘢？ 你喺度谂紧我哋而家嘅遭遇，真系黄燕同埋燕芬。不过而家我唔可以惊动佢哋，等我听下佢哋讲咩先。 我哋而家流落喺个荒岛，过住啲原始人嘅生活，仲有咩好谂啊？我系谂紧，我已经解决咗历史上一个大谜，一个从来都冇人知道嘅秘密。不过，只怕我将呢个事实公布出去，根本冇人会相信我哋，更加冇一个历史学家会相信我哋呢个结论添。 燕芬，你喺呢个时候仲挂住谂历史？ 我点可以唔谂啫？无论点都好啦，我一定要想办法令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呢个历史上嘅大秘密已经俾我知道咗。 咁你发现咗咩历史上大秘密咁巴闭啊？ 雅燕，你都知道噶啦。印加帝国是南美洲印第安人其中的一族，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文明的古国来的。 是啊， 但是到后来这个古国所有的人就突然间消失了，只是留下一座废墟在这里。 是啊，到现在所有历史学家都没有人能够研究出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这个高度文明的古国突然间消失的。 我的意思就是，当时所有印加帝国的人民都遭遇到同一的命运。 燕芬，你是说我们会死，好像古印加帝国的人一样 死？人始终都会死的，不过我们是科学时代的人，神经应该健全过古代的人的。我们遭遇到这种事已经惊成这样了，如果当时古代的人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我想他们会自杀。古代人一定会以为是世界末日，于是就实行集体自杀，所以整个文明古国就突然间消失了。还有啊，可能当时还有些人头脑比较清醒，他们没有立刻惊到要集体自杀，于是他们就整了个箱。 燕芬啊，你不要再提那个箱好不好？ 在那个箱上面将当时的情形刻成一幅浮雕画，就是那幅，所有人动物都只得回。 你不要再讲下去，我求下你，你不要再讲下去好不好啊？燕芬，你点着盏灯看看，或者我们已经恢复原状呢？ 不会，不会的，盏晒气的。 燕芬，我们突然之间会变成这样，又或者会突然之间会变回好呢？来，快点，你点着盏灯给我看看。 好。 啊，喂，他们真的变成两副白骨，真是得人惊。 你现在满意没啊？ 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我看不到身上的肌肉，看不到神经，看不到血，看不到头发，为什么不连啲骨都变埋透明啊？这样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隐形人啊嘛。 可惜那样东西已经不在这 里。你不要再提那样东西，你还提那样东西做什么啊？ 我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可以给那些神秘光线照得久一点，或者照多几次，那我们的骨或者是隐形呢？ 算了算了，吹熄盏灯。 在他们两个变成这样，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好不好跟他们见面，又或留下封信匿埋看看他们的反应先？都是不可以这样做，这样一样会吓死他们。刚才听他们这样说，一定是黄燕在打开那个印加帝国的古箱之后，那个箱里面发出一种神秘的光，令到黄燕首先变成一个透明只是得返棚骨的。而后来燕芬可能又是被这些光照到，但是那样会发出神秘光的物体现在在哪里？不要理那么多，等我再听一下他们说什么。 燕芬啊，或者你的讲法是啱都未定的。 什么？ 如果我们被那种光再照了几次的话，可能真的会令到我们完全透明都未定的。哼，到那阵时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隐形人，起码好过现在我们这样，你说是不是？ 是就是的，不过现在那样东西又不在我们那里，你说我们现在这样的身世怎可以去到罗教授家？难道又要将全身包住好像个木乃伊一样吗？ 我不理怎都好，我怎都要试一下的。 不好了，昨晚你出去市区打电话那阵，我都不知道多害怕。你说如果我们被人发现我们这样的人，你说怎么办？ 被人发现至少现在有三个人知道我们的秘密。 三个？哪三个？ 一个是韦斯利。 是啊， 还有两个，一个是罗教授，还有那个行动古怪的勃拉克。 是啦，不知道你们三个会不会将我们的事传出去呢？ 我想不会。 原来这件事真的跟罗教授有关。就这样看，罗教授一个人断不会无端端去埃及研究数学，而且他们还见过冷血杀手勃拉克。这件事可以说开始明朗化，但亦都可以说越来越复杂。唉，真是头痛。 阿燕啊，如果你真的可以完全变成一个隐形人的话，没一次险都要的吧。不过看前面，我们都是要在这里住下去的了。 我们现在这样简直惨过偷渡客。 好在你昨晚带回来的那些食物都够我们在这里住一个月的。 希望没人会好像我们这样要来这里这样避难法。 看情形我都是不要惊动他们，横掂他们还有整个月的粮食，我可以趁着这段时间想办法搞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算万一一个月之后我都没什么发现，再来跟他们见面感都未迟。好，现在等我离开这个岛先。 其他宗教，点解你会喺呢度嘅？ 好出奇咩？乜你唔知道我系做情报工作嘅？ 我谂一个做情报工作嘅宗教，唔会无缘无故嚟接我机啩。 我知道你会喺呢度附近上直升机噶啦，所以就专登嚟多谢你。 多谢我？ 冇错，因为你向我哋提供咗有关勃拉克嘅情报。 宗教。这里适不适合讲机密情报啊？ 你说我们的直升机驾驶员不可靠，我告诉你，他是我们最优秀的情报员之一，而他的哥呢，昨天就是因为调查勃拉克的行踪，在一座大厦的天台意外跌了下来。 真系意外？ 嗯，维斯利，我想啊， 你唔使想啦，我系唔会加入你哋嘅情报工作嘅，因为我有我自己嘅事要做。 喂，呢件事系非常之重要噶， 唔得，唔得咧，我自己嘅事更加重要，而且我可能即刻要去第二度添。我谂我哋都唔需要倾落去。基督宗教，多谢你送我一程吧。 算啦，你根本就唔了解到我哋情报人员嘅艰苦任务。其实你好应该为咗社会嘅安全着想，好应该帮我哋手。 诶，基督，飞机已经降落咗喺机场啦，我哋落得机未啊？ 维斯利啊，你好啦。唉，维斯利，你真系唔想知道布拉克点解会嚟呢度咩？ 呢啲系负责社会安全嘅人做，唔关我维斯利事。 你就咁就走？ 咁梗系啦，我走得未啊？ 维斯利，你唔走得住。 哦，系，我系唔会浪费纳税人嘅金钱嘅，直升机嘅费用我会寄去库房噶啦，系咁先，拜拜。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六回，现在已播放完毕。